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乐七十二变， 烤肉 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二位， 嗯， 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被逼婚过呢？ 嗯，我们有被打昏过。 哎， 就是那会儿什么大家伙一块儿这个啊热闹的时候吧，一没留神我蹦迪一下就被打昏了啊。你明白我这意思就行了。 你还挺会形容的，就挨揍这件事能让你形容一个大伙儿热闹一下。 大伙儿找乐呢是吗？ 你是个节目啊。 你是个节目，这人有当节目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小花问的不是这个，就是逼婚，不是不是 不是把你给逼到 哎 头婚。 对， 是说你呀、啊、老不结婚，老不结婚，你爸你妈还琢磨 就觉得吧，大磊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哎， 我们说的是心病啊、 哦、 你以为呢？ 哦，我以为是心病。 哦，那我们 就说我眼光太高了。 那 哎，就是有什么问题，有的病即便是心病也要趁早治。 我们经常观察你，你现在已经就是 那老叶，你别说人家了， 磁性嗯， 现在话题就要转向你了。 你这个问题更严重。 我怎么了？ 首先 啊，首先 你爸比他爸更厉害。 对。 其次呢， 嗯， 你 我什么呀？ 比我病得严重。 我是我也是心病。 对对对， 我也是心病， 但是还没找着新药。 还有你爸呢，担心你啊心里那道伤疤还没有好。你不是以前被人家踹了吗？所以呢你爸怕你落下一个毛病，见了女孩就害怕， 对，就腰疼的， 就肝颤。 其实我跟你说啊老爷， 哎， 这里最严重的是小花。 哎呀，我就鼓掌啊。 因为首先呢她是个女的， 对，其次她岁数大。 哎，一般女的岁数大， 哎，她要模样没模样，要身材没身材。 但是我们家里从来不为我这件事操心着急。 你爸爸已经习惯了， 你爸爸已经住院了。 我爸是祝愿我早日 康复， 在这个事业上取得更卓越的成绩。 你信吗？ 当然了。 哪个爸爸跟姑娘这么说话？姑娘，我祝愿你在事业上 乘风破浪， 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这件事就是小事了，而对你们就不一样了。 嗯， 小时候咱们写我想当企业家，人家有写想当科学家，你们俩就写的是结婚。 我们那会儿成熟的过早， 人家老师问他们班同学，哎，张三，你的理想什么？当企业家。问那个，你想什么？你有什么梦想？我想当大款，有车有房有媳妇儿。一问小花，你有什么梦想？给大款当媳妇儿。这是他回答的，你知道吗？ 他今天依然有， 他天天他就盼着这个， 现在也盼着。 现在 他一大车停门口， 哼， 接他走， 垃圾车停门口， 大 的卡车，卡迪拉克那车。 您把话说清楚了， 现在不跟你们炫富了。 什么叫炫富啊、 哎、炫富人是得有，你有吗？ 那天我碰上叶鹏他爸了，说了，小花啊，你得多劝劝叶鹏啊。 嗯， 他现在已经把我拉黑了。我说不会吧，您可是亲爹呀。 我没听说把自己爸能拉黑的。 我说为什么把您拉黑了呀？我也是那天呀、啊、闲味儿。 我爸 老头忏悔来了。 我真随和，你知道吗？ 就是6月29号那天，21:16，我给我们家叶鹏发了一个，想要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伪装喜欢你文章，你知道吧？ 你说一老头发这干 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呀？我们叶鹏还是个孩子，对于异性啊不了解。 我是个傻小子吧，你知道吗？ 哦，我说说明白，就是直男是不是？是吧？ 我爸跟新潮还知道词儿呢。 在21:23的时候呢，我又给他发了一个，为什么老实人不好找女朋友？妹子说了1、2、3。同一时间我又发了， 他爸爸手真快，发这么些了。 为什么他好找对象，我就不好找对象？女生的看法是1、2、3。5分钟之后呢，我又发了一个，当女人不再爱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时候老叶其实也得想想他父亲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说他爸， 我跟你说啊，当时啊我琢磨半天，我还琢磨到这我妈还在呢呀，我爸要找后老伴儿是怎么意思啊？这是 2分钟之后你爸又发了，女生在这些情况下最容易对你动情，女人的这四个行为告诉你，其实她根本不喜欢你，反正就都给你发过来了，说你就把她拉黑了。 我当时想把手机砸了。 他当时以为啊，他爸爸这个微信被人盗号。 哎，有这么一想法，我还想问他呢，爸爸给你转多少钱？ 这是他爱你的体现。 这是爱我体现吗？这就是逼我。 这逼你也是爱你的体现啊。 其实他拉黑他爸是因为最后一条，他给他发了个手机用户生肖羊的这么个信息。 我爸大街上问小花， 不在屋里问，大街上问。 哎呀， 不是，就是让我多劝劝你，多给你开导开导你。 别劝我，我现在不用劝，我好着呢。 关键是你父亲所托非人呐， 愣托付给他。 对，这就是是一个， 这就是要找倒霉。 这女孩子心思，当然女孩子最清楚了。叶鹏跟谁？比王小云，俩人最近关系好了。但是呢，王小云跟他老…… 我都快忘了王小云这事了。 我为什么得罪了王小云？对吧？我给他讲，是这么回事儿。这么腻面包你都吃了，一口没给他留， 就这 个不合适啊，对吧？ 这分就这因为一面包分就分了，俩人的感情也不深， 抢面包吃。哎呀， 就都是些小事儿嘛，对吧？ 识人不明，用人不当， 就别整这文词了，行不行？啊，小花，你难道就没有类似的经历吗？ 没有什么类似。 他是不好意思说， 他真是不好意思 说。一个女孩天天让人催，他爸天天给他发，那都是什么这个男的 养生啊？ 哎呦， 对，给他发养生。 哎呦， 老专家。老中医， 我爸无非发一些什么早起早睡，表演， 对， 什么 一个人得学会照顾好自己， 对， 很正常吗？ 自己别老点外卖啊， 对嘛，这都是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不会再逼婚这件事让我为难的。 这潜台词就是还不赶紧找对象， 哎， 这 没听出来， 个人的这个健康，这跟找对象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他这没关系了。 不是，但是我觉得老叶他爸还是挺逗的，老叶叔叔还是挺逗的。 怎么听着那么…… 我跟你说，就是那天中午我碰上他爸的时候吧，我本来。就是挺困的，打算回酒吧睡觉去呢。 哦， 他爸聊的吧，我一笑，我乐醒了。 精神了，怎么叫醒了？你知道吗？ 精神了，厉害了，你的爹。 他其实就为夸你爸爸这句，但听着像骂街。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做过什么特别奇怪的梦吗？ 哎呦，那可有了！我梦见我跟哪吒打起来。 哎呦，你是那哦，龙王三太子，你是？ 你拿我当敖丙了？你怎么就不能以为我是孙悟空呢？ 哎，我给你解解，就是你跟哪吒打起来了。 打起来什么意思？ 这你经常老做吗？ 不经常， 做一回就差不多了。天天晚上做 梦，就做就不叫奇怪的梦了吧？ 你不是老做是吧？ 啊。 好的，是黑白颜色的吗？ 不是，彩色的。 我呀， 我觉得呢，从大众的角度来说呢，任何的梦都有意义。这个梦呢，就反映了你的一些潜意识的活动。我现在呢，从梦境帮你分析分析。从哪吒这个角度来看你呢，你身上具有一种过分炫耀的特质。 哦，大磊，炫耀。 你跟哪吒打架呢，这个说明在现实当中呢， 我打不过哪吒。 你的这个现阶段啊，困难较多。 怎么跟哪吒打架就得就是现阶段困难较多呢？ 因为哪吒有三头六臂 啊，就事儿多。 哪吒可不好打，你知道吗？ 所以呢，你的梦呢更像一个补偿性的梦。 怎么就不能从我的角度说呢？老从哪吒的角度说。 而且呢，从你和哪吒这个关系来看呢，可能你比较穷。 这我倒不搬杠，他毕竟是陈塘关总兵的儿子，他吃供不？ 他吃供不？大来只能吃供米。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呢？ 就说你胡编呢，就说什么就。小花， 小花，你要再胡编， 你做过什么奇怪的梦？我特想知道知道。 你说说，我们给你解解。 我就不信你没做过梦。 哎呀，这一问还把我蒙住了。做梦？ 怎么了？没做过。 我呢？也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比如说梦见自己在好莱坞领奖啊。 这我跟你分析一下，从好莱坞的角度来看呀，你过分的虚荣， 你过分的自信， 哎， 你这叫白日 做梦。 对， 我倒没有说一定是晚上睡觉做的这个梦啊。 对对对对， 那正是白日做梦。 你说对，你看这头一卦就灵了。 头一卦， 你不也就说出这么一点点吗？像我刚才把你的潜意识啊，什么什么本我、自我、 你潜意识啊是不安分守己。 哎，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啊！真的是，你这很可笑。 这说还到我这可笑。 哎呀， 哎，老爷，你有没有梦到什么事儿？ 没有， 成真了呢。 我没，梦见 自己尿炕，一睁眼真尿了。 就是当时尿的。 梦见自己考试都不会做，题认识你，你不认识题。 见我一考试，这些题真有。 而且啊，就在操场睡的，一睁眼真考试呢。 那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这个梦想跟现实都已经混乱了呢？ 你看， 我是不是特别喜欢配合你们俩？ 有些人呢，第六感很强，比如说做梦梦见什么事儿了，第二天成真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我跟你说啊，这偶尔一次啊，很正常。但你要说经常这样， 那就是事儿了， 有问题了。 给你们讲个事件吧。就在江苏徐州，有一个男子。他偷盗电脑，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自己被抓了，挺慌张的，说那我赶紧借钱逃亡吧，四处借钱，但无奈呢人缘不好。 哎，真惨。 他但凡人缘好啊，就不用偷电脑了。 对， 总共借了50块钱。 哎呀， 没走成。 把电脑卖了也不值50。 没走成以后怎么办呢？干脆上网吧玩会儿吧。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警察抓到了。其实啊，警察进来的时候他又有预感了。他就预感什么呢？进来这人呢，他不像是网吧来玩的，像是警察。 我觉得啊，这就不叫预感了，这叫贼人胆虚。 哎， 你比如说你偷了东西了，比如你没完成作业，你就预感着老师要批评你， 老师点名， 他肯定得批评你，因为老师看完这是一个必然结果。 哎，据说有个墨菲定律就是这样的，是吧？墨菲定律。 莫非你这话说的 就是 他怎么 预感什么不好，什么事情就会发生？ 哦， 你比如说你正拿一。冰棍正嗖楞， 我预感着呀， 要掉，结果啪掉脚面上了。 哎呀，还得掉脚面上，太惨了， 还好没掉地上， 捡起来还吃啊。 这个大雪糕粘呀， 没穿袜子， 这五个指头 你还穿凉鞋， 分不开了。 哎， 怎么那么恶心？ 这个盗贼也是这样的，后来呢， 也掉脚面上了。 果然，这个警察呢，一翻小石板， 警察出来都拿证件。 警察呢，相当于一翻小石板，上面就写的警察俩字儿啊，反正就证件一拿出来，哟，这个人吓坏了。他交代整个过程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了他两次预感非常准确的事儿。看警察就说了，你就说你做贼心虚呗。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他这个不能叫预感，因为他这个预感啊是有前提的。你比如说我是一坏人，我预感那警察一定会抓我，这不是预感，这叫判断。 对， 这会不会也叫乌鸦嘴啊？ 你比如说小花，你现在什么事儿都没犯，你突然做一梦，明天抓你了，结果明天真把你给抓了， 哎，这叫预感。这确实是因为你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被警察带走了，但是你说你犯了一些什么坏事了，比如偷东西了，警察顺藤摸瓜，这叫必然。你要相信我们政府的能力，打击犯罪的手段。 我要相信，我一向相信政府的能力。 所以、 我 你这是你相信的结果，所以那就是一种判断，这不能叫预感。除非你要真说预感，只有一种可能性。你比如说啊， 你办了坏事了，你能预感出哪天哪日哪时哪地几点几分来几个警察把你逮走，那都说对了，算你预感。 那是活人呀，那是。我觉得吧，这个什么这种预感这事儿啊，最准的呀还不是他这个， 对， 预准的还是这个 那些算卦。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我觉得这还是这个有的那女的这个第六感还是很准。 就那些大姐加上什么一个报纸那给你算那个是吧？ 你怎么现在这么封建迷信呢，王大雷？那灵，你妈当时算的时候说生女儿， 哟， 都给王大雷准备好了那个粉型儿，小粉裙子 ， 裙子， 谁一出生就穿大的？他们是那么希望，但实际上出了点错误。 这，那你还相信封建迷信？ 对不对？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要听刚才说这女人的第六感，我觉得这个确实好多女孩都愿意拿这说事儿。 哎，你们居然也会觉得女人的第六感准？ 我没说准啊。我是说他们老爱拿这说事儿。 对，其实呢就是偶尔呢碰上了，然后就开始吹自个儿，嘿，我跟你说，你看我早就知道要出事儿，我就是不说。 你比如他就觉得突然间就平白无故觉得，我就觉着吧今天哪儿不对。 哎， 那你们就没有真实的感受到他们的预感？ 哎，小花，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觉得你不是，你作为一个女性， 我就是您的女性。 好，你觉得第六感这事儿怎么样？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女人就闺蜜群一扎堆的时候，我就发现她们的第六感准的不得了。你比如说瑶瑶，她说她前男友出轨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她说过年的时候，她呀用前男友的 QQ 给别人发新年快乐，大家一般回的都是你也快乐哦。可是突然有一个号啊回的是，你还知道找我呀？瞬间拍板了，就是他没跑了，就是这前女友。 那还叫出轨？前女友叫出轨啊？ 那叫旧情复 发。就是对嘛，他跟他前女友在一起了嘛，说明。 哦， 后来侦查果然是他，我就挺服他的。哦，哎，不过我觉得要是我的话，一个人要回你还知道找我呀，这也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吧。 那不见得，也许确实那样是一男的呢，对方。 哦，哥们儿之间会这么说话吗？ 会知道，比如说一下十年不联系了，突然间发一信，你还知道我，还家想起我来了。 不是，那你们也太敏感了。 对呀。 那我觉得大春更厉害一些。 怎么呢？ 她去医院吧，匆匆忙忙看她男友去了，结果发现她男友不敢看她的眼睛。大春说，我知道我肯定完蛋了。果不其然，她男友去厦门找她初恋了，当天晚上3点多说的分手。我就想一个眼神就确定了，那才是大春瑶瑶厉害。 不不，我觉得最厉害是小花。小花跟前男友这个分手， 小花还有前男友？ 有，小花好几个前男友呢。小花跟那前男友分手的时候，是因为做梦梦见他给其他女孩发红包，睁眼之后就查对方那发红包的 结 果， 全是。 哎呦， 这60多个， 哎呦， 哎呀，那比大磊那次强吧？ 我怎么了？ 上学的时候你谈过那个，但其实你们俩没正经谈，就吃了一次冰棍还是怎么着的？ 吃一次冰棍，这是我女朋友了。 你跟人家提过一次？哎，咱们学校有一个头发染成绿色那姑娘，真够奇葩的。结果半个月之后啊，你所谓的女朋友呢，突然间异想天开的就问你说，大磊，你是不是跟那个头发绿色那姑娘好上了？结果你沉默了。 我在想他说的人是谁。 后来我们一块儿调查呀，就发现你果然和那绿色头发那姑娘吃冰棍去了。 跟绿色头发姑娘吃冰棍？哎呀， 老爷，有个事儿你可能不太清楚。 嗯， 其实吧，我有时候无意中会翻你的空间。 你有病啊？ 不是，就是 咱们天天见面， 不是？哎，上你们家翻空间去？ 真是的。 我是说，我进你的 QQ 空间看看你最近忙什么呢？玩什么呀？你玩什么？ 你一天见我8回，你不知道我玩什么？ 我不知道你现在把这些东西还登在 QQ 空间上呢。 是啊，有过去的事儿 啊。 有时候我也翻翻小柱的，翻翻大磊的。我翻你空间不到1个小时，你那个当时的女朋友王小莹立马就会戳进我的 QQ 空间翻我的，太可怕了！你说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因为你点的我的空间时候是有痕迹的。是有浏览记录的。 他怎么会在那个不起眼的时间点就能意识到我踩进了？ 因为王小莹是个计算机高手。 这太可怕了。 而且有一次呀， 哦，你们俩后来就成为朋友了，是这意思吧？ 没有，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们男人老觉得女人瞎猜， 对， 嘴上老说你 胡思乱想， 哎，你别瞎猜， 嗯， 其实那是因为女人猜得太准了。 不，那女人猜太瞎了，太漫无边际， 就这种无端的猜疑 没法解释。 对，你越解释越是事儿。 第六感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相信一点，就是女人谈恋爱的时候，虽然有时候犯傻，但是一旦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第六感真的准到自己都害怕，推理能力强到自己都吓到。你忘了那 那个小柱曾经带他那个现女友到 4S 店去看车，其实就是看车，很简单的一件事。完了看车的时候呢，他女朋友就玩小柱的手机刷朋友圈，当时小柱的前女友发了一个日常的动态，现女友就是仅仅凭着直觉把这个人给删了。当时咱们几个人是不是都已经懵了，他是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他的前女友的呢？ 长得漂亮 也是哈，你说怎么判断的呢？ 我觉得到现在都是个谜。你知道怎么了呢？ 因为老柱啊从来就认识不了什么好看的女孩，他这个现女友啊不是认为这个女孩是应小柱的前女友，是认为应小柱怎么还能添加这么好看的女孩，这女孩怎么长比我还好看呢，把她删了。 他们是用那个曹操的理论， 嗯， 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全宰。 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侦探呀，你看什么香水味啦，什么你的发型啊， 对 对，你忽然现身了， 什么下午出现场不用警犬， 这个头是谁的？ 真的，我觉得 他这 警犬发现不了头发。 我跟你说，发现头发这个吧，这都甭女人，我都行，就是0.07毫米。 就是那这事儿，比如你万一认识一男孩子，他是长头发掉你身上一根，回去你也被猫爷审一遍，这也够冤的啊。 一个男孩的长发的男孩的头发怎么掉的都我身上， 你怎么每次都屈打成招啊？ 你们呀 到底准不准、 踢球一块跳下来顶球。 大伟啊大伟啊，你这个脑洞啊， 这你看世界杯都知道， 你就别替他这个这褶了。我跟你说大伟，就你们男生这种互相打掩护这事儿， 我跟你说小花，以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你必须把头发扎起来，要或者戴一帽子。 我干嘛大热天戴帽子？ 扫服的。 就你们俩这个俩人顶球掉头这事儿用了多少回了， 得救多少男同志。 来不来就是他在我们家呢，我们哥们儿喝酒他喝多了， 对，他 现在在厕所吐呢，在厕所摔着， 这都变成小品上去春晚了。 结果这招都不管用 了，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 我们也是没拿你当外人， 对，跳下来顶球这事儿你就不知道了。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发烧，爆米花的味道，加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 亮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方，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体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快来大街酒吧里！哎呦，杨小壮，是不是中暑了？都趴那儿了。 睡觉呢，谁中暑了？ 中暑的状态你不知道吗？你就这么扒拉它，它不行，你就捅，你就没反应，它叫中暑。 热吧，小猪？ 热。 现在最热的不是咱们这边，南方更热了，特别是什么湖南、武汉、四大火炉那种地儿。 这你从常识上就知道，它接近那个赤道，知道吧？这个赤道是特别热的。 赤道你就挠挠不就完了吗？ 你说是赤道，是接近赤道，所以它这个温度就高啊。你再往南去还热呢。 哎，我跟你说，以前民国时期哈，四大火炉是武汉、南京、重庆、长沙。现在 怎么了？现在也这也有啊，这几个城市都在呢，都热。 现在可能热的地方啊，它不一定都集中在那四大火炉了。 嗯， 你看，后来呢，重庆和这个南昌又跳出来了。四大火炉应该是南京、重庆、武汉、南昌，我们几个。 这还正经什么呀？还有著名的热都呢，山东的济南， 还有便宜坊的烤炉。 你要说那火焰山应该也是。 他怎么说火葬场也是？ 这么说你去了。 现在就入伏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你爸和你爸就是给你们购买三伏贴。 购买三伏贴？哪超市买的？ 对呀，这都是上医院去贴呀，这没法买回来。 到中医院去开去，说了自己家孩子呀热的已经熟了快。 我没听说，哎，谁哪位到医院的大夫我们家孩子快熟了。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你别喊我，就是烙饼摊鸡蛋。 我们的孩子呀，跟那鸡蛋似的。 对呀、啊，摊了。你要是拿烙饼管，是拿饺子管。 你见过这北京 摊了还扎针呢？ 葛优摊知道吗？我们孩子现在热的，天天都葛优摊。 这是为老先摔呀、啊？这是孩子吗？ 给我来一贴吧。 啪！ 这 大夫给你妈一贴。 贴下给你嘴巴。什么贴这管用吗？这病治不了了吧？ 贴上一把， 就是别胡说了。 父母不都是很信仰的吗？ 小孩咱不能滥用词组，一个药怎么信仰？ 都是很信赖的吗？ 啊，这行。 你妈天天在冲着床头那儿这作揖行礼的， 冲着膏药 那些膏药。 保佑我们全家顺利的度过这个夏天吧。三伏贴来了，您 每着膏药能保佑人啊？膏药大仙， 这个啊。有一个讲究叫冬病夏治， 但一般是老人贴，小孩好， 小孩也有贴的， 很少。 有，你比如说小孩咳嗽吐痰打嚏粉， 少看电影就好了。 你妈就找大夫， 这是电影杆子上看的那贴吧？ 大夫啊，我们的孩子这都没治了，您就死马当活马医，您给贴一贴吧。 大夫说痨病没治，买管子预备着。 那倒没，大夫说那就给贴贴吧，弄一白洗脸盆，然后把你胳膊拽过来，搁在这盆里边看哪儿冒泡啊。哎，把这贴拿过来搓一搓，把这胶抹上，还得稍微过风吹一吹，啪，往这个伤口这一贴。 我是那破车带。 哎，但是特别好，就是贴了就管用。你不知道咳嗽吗？稍微倒不好吗？贴了以后，小孩那铜声亮亮的，出去妈妈。 这是别处又漏了。 这是这么回事啊？这贴这三伏贴啊，有的人说啊，必须得是这个头伏。重伏、末伏那正日子当天 哦， 其实啊，人医生说了，前后一天都没问题， 是不是？ 哎，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别集中到那一天好，都比如说广安门中医院贴这三伏贴贴的好，好就跟那个烧头一股香似的，哎呦，到那儿排队去，不至于那样。 哎，贴哪儿呢？ 后背啊， 不是贴后背， 随便位置吗？ 是贴、这个、 穴位。 贴的这个 穴位， 后脖梗的后背偏上的位置。你妈想起来有那么句话，贴肚脐治痔疮啊，啪这一下就贴在脚心上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长沙的夏天你们去过吗？ 长沙的夏天我为什么要去过呢？ 长沙的夏天可跟北京不一样， 特别长， 还特别沙，嘿， 细我呀。 那你去过什么地方？你觉得热的不行不行的，你都快化了。 我不是一冰棍，我还能化了。 就是说，你去的这么多城市里边，你觉着最热，而且热的让你都就火烧火燎的，哪儿也待不了，是坐也不成，站也不成，怎么着都不行，烦躁之极。就这么一个热天的这个城市，你快说出来。 我这就像什么吐鲁番的火焰山呢？ 哦，你去过 那附近？我倒是到过。 哦， 新疆那 是真热是不是？ 真热，那地面我跟你说。 这太阳直晒有点重啊，那个鞋呀就踩地上都觉得直接都传导，脚都热了。 那你脱了鞋了吗？ 那不更热了吗？ 你不怕把鞋毁了吗？ 小哥，你应该看看你脑子去。我说这话你都理解不了。我说连穿着鞋都烫 啊。是吗？ 对啊。 那鞋底化了吗？有流汤吗？ 没， 也没到那个味儿。 他就是 完又不是走到饼铛上了。 西游记里边我看他们走到那火焰山都一跳一跳的。 哎，就是你看那沙漠里那个蜥蜴，就是那个脚都撑起来，它不能完全着地， 啊，对，它老一只悬着。 对啊，就为散热嘛。 你也这么走的吗？ 不是，我就俩腿，我老一直翘着受不了。 就这么热，你去那儿了？你没中暑？愣没中暑？ 出汗呢？人只要出汗就中不了暑。 真的吗？ 那当然了。 那也可能虚脱呀，出的太多了。 喝水啊！ 哗哗哗哗哗的流汗，你有水喝呢？ 多气！我不是困在那儿了。 你到底有没有中过暑啊？ 没有啊。 你人生缺少了多么大的乐趣，缺少了一次必要的经历——中暑。 这么说你们中过？ 没有。 比我人生还缺失呢，别说我了。 那你在那儿那么热，你怎么挺过来的呀？ 我就愣挺。 你需要有些什么心理上的一种这个 安慰啊？这光靠心理不行，我这中暑这东西得靠生理。 中暑的感觉好像就是有汗出不来了，憋得慌了 啊！看着就是晕了，一天旋地转，邦叽就躺那儿。我见过。 你们那么多人去那儿，没有一个中暑的吗？ 有中暑的呀。 那你对他施救了吗？ 什么叫施救？ 他中暑了，你不对他解救一下吗？ 轮不上我解救他，那么多人呢，而且基本上就是阴凉的地方，然后赶紧这个吹凉风，哎，扇扇，然后喝点水，把扣子解开就好了。而且为了避免中暑，可以喝点什么藿香正气。 这藿香正气不是随便谁都能喝吧？你要开车你就不能喝 啊。我是说这个参加活动，这中了暑之后喝点藿香正气应该还行。 要提前喝呢？ 真不知道。 头出门在家先喝一罐子藿香正气， 喝一罐子， 然后你就一身正气的参加活动。哎呦，大家， 你说世界上最抗热的人应该是你吗？ 当然不是啦。 那我看你那么幸福的说自己的这些往事，一点没有难。 这不你问我的吗？ 没有难为，也没有痛苦，也没有纠结。 我没中暑，我有什么可纠结的？ 很享受。我觉得你应该去非洲。 对， 你们非把我弄死在那儿是吗？ 没有。 哎，咱就假设一非洲女子跟你比，谁能抗热呢？ 干嘛非得非洲女子？我就不能跟非洲男性比比？那肯定是我容易啊。 你容易什么呀？ 中暑啊。非洲多热啊，天天晒，那还怕暑？人是怕寒，不怕暑。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别去长沙。 小孩，你说的话一点都不挨着，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的挨着挨着，就是有一名在长沙的非洲女子准备返回非洲的时候，不巧不料不幸中暑。 分三步中的暑， 反正就是她可能自己都没想明白是怎么中的。 这中暑没人想明白才中的，一琢磨哟，我好像是不舒服哦，这就是中暑躺在台是吧？没这么个过程。 这名非洲的女子呢，她非常的坚信长沙比非洲热，正午的时间绝对不敢出门。 其实有那么热吗？非洲我觉得按照这个理论啊，这夏天应该太阳在他们那儿呢。 那非洲毕竟属于热带嘛。 你得分析非洲它地处热带，它那种热法跟长沙这种在亚热带的气候完全不一样。它因为它非洲人的嘛，它就适应那非洲那种干热。到长沙这儿湿热，热咕嘟嘟，卤得慌，哎呦，摸哪哪黏的，到哪一沾就贴上，它难受啊，哎呀，就是装在， 汗出不来，闷在里边。 对， 那个空气往这个肉上贴 啊，对，还说呢，这是咱们的浇的汁儿了吗？这么热， 非洲还总浇汁儿呢。 我好比是溜丸子呀。 哎呦呵， 哎呀，我好比是南疆丸子、四季丸子、三鲜丸子、玉腹丸子、干丝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胡肉、烧肉、烧肉、烤肉、酱肉、白肉。 花鸡花，你说一句，他说一套 啊！尖端河北鱼，白牙筒子鸡，好吃不好吃？好吃不给你吃。 我呀，中暑了， 没钱， 怎么办？但是幸好周边的那些工作人员啊，他们是药店的，伸出了援手。 好药店， 帮他呢刮痧。刮痧你知道啊？那东西得拿器具啊， 铲子 得在你这个皮肤上， 得有吧？能有一筛子， 滋啦滋啦。 头发刮成体毛那么重的。 这都拉破了， 不是，这你刮呀，这个外国人没见过， 刚晕了还有什么见过没见过？ 这刮他就醒了，这外国人噔噔一下坐起来了。 你怎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以前我是印年画的，所以刮的晕。 你这是要干什么？ 治病啊。 为什么这里红了？ 不是，他能看见后背红了，他 他有繁衍， 不是，他是有镜子，所以他看见了，知道吧？ 他面对着镜子怎么看见后背的呢？ 后边还有镜子， 有电呢。 药店怎么就那么多镜子呢？又不是化妆间更衣室。 赶巧了， 哪位吃完药不得照照镜子？ 哦，感情有这么个讲究。 这里怎么都红了？ 人家怎么给他解释？ 啊，辣椒放多了。 那这儿怎么又黄啊？ 防冷涂的了。 摸哈摸哈。 好，老土匪。 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讲。 正晌午就别说话了。 哎呦喂，这位已经热糊涂了。哎，在这儿咱说一句。刚刮完痧，那痧没下去，或者说不是在医生专业指导情况下，您千万千万别去拔罐去。而且 没在一个地儿拔。 对对对，我就在这个店刮完痧呀，完我去那边那店呀拔罐子去。而且是这样，那刮痧那痧不下去，您不能第二次刮痧，不能在那原痧的基础上继续刮痧。 这都给一个外国人讲的，虽然他一点儿都没听明白， 不懂中文啊。 你怎么可能把一件中医的事儿啊那么容易的就让一个外国人理解呢？ 主要是喝点藿香正气啊，藿香正气呢有藿香正气胶囊，哎呦藿香正气水儿啊，还有藿香正气口服液，您愿意来哪个来哪个，当然藿香正气水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它能喝能洗能抹。 我可以尝一下吗？我没有尝过。 好，来来 cheers。 你这是爱喝。 事儿，你有跟开玩笑呢？ 哎，就是跟您开玩笑的， 是个真事儿。长沙的非洲女子准备返回非洲的时候，不料中暑了。后来呢，这个药店的好心人吧，帮她又是刮痧，又是送凉茶喝，这她舒坦了。 这会儿没喝过凉茶。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大雷想周游世界吗？ 周游世界也分地方，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想的。但是你没钱呐。 什么？给钱？ 什么？ 给点钱吧。 不是，给点钱是给钱， 给点钱，一年三万。 三万块钱 啊， 不够啊。 英镑呢，合就是26万，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我食宿那什么都有人解决是吧？ 对， 有。 那没问题，去上哪儿吧。 那你就应聘吧。 我应聘？ 嗯， 我上哪儿有应聘这个去？ 英国 的 夫妇。 富有的啊，注意啊，富有的夫妇招那么一名永远在身边、永远在路上的 保姆。 我看孩子， 不是 玩不好啊。 英国夫妇就他们老公俩想环游世界，找一个呢随行的人员， 哦、 帮助他们这个洗洗衣服啊、做做饭、 生活起居、简单小事儿。 男保姆， 哎， 保姆，人家没有说是男女，但就是说最好单身，愿意跟随一个流动的家庭，看看外面的世界。 哎。这符合我的条件， 适合你，这是实话啊。这对夫妇啊，首先有钱，在苏格兰那儿还有个豪宅。 哎、 你呢，先把豪宅打理完了，跟着他们 再把他们俩弄死。 哎哎， 不是，我听你这越往后说越阴沉。 不是， 最后 你随后哎拿着这个，拿着这个 什么呀？ 拿着豪宅钥匙， 挑着他们那个蛋。 行 了，哎、 我再牵着白龙马，我跟他们俩取经去是吧？ 在旅行过程中， 嗯， 需要你就帮忙照照相啊。 那、太简单了， 喊好时那个看好时间、 啊。我说喊喊好，我还跟着起起哄是吧？ 对，起起哄啊，暖暖场啊，热热气氛、啊。 等会儿，等会儿， 好，环球要饭呢、啊。 他们是有钱是没钱呢、啊？ 有钱。 我说带俩旅带仨旅行箱的，都是演出道具是吧？我得给他们演节目是吧？ 那这当然，有的时候他俩闹别扭了，很尴尬的时候，你一上就来一段相声。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是相声吗？ 有一段，来一段吧，来一段。或者你那个变个什么也行啊。 我能变成个什么？ 你变出个什么也行啊。 我变出来什么的能？ 啪！我把那护照变出来了。别着急了， 给他们玩扑克牌。你有什么技能你先来说，那个人老太太老头那儿我们搞定。 你的意思我得识样杂耍是吧？ 不是，你要会的点，比如说你 会的多，用的多呀。 而且你还会多国的语言。 多国那国家我还真不会。 到中国这边我没问题，方言我还会点。 但是大磊身体语言特别的强大。 哎，这点我们身体我特别好，语言上身体语言我行。 就肢体动作你协调吗？ 没问题。你说比划个什么吧？比划个圆，比划个方块， 夜里藏刀 什么？ 夜里藏刀。 夜里藏刀 就是嘎着窝里加个片刀， 不是。 不是说笑里藏刀吗？ 我这刀哪儿都能藏。 你们不老练那个夜里藏刀十八式？哎， 那叫夜战八方藏刀式。哪儿夜里藏刀的？这是厨师吧？夜里藏刀干嘛是？ 时不常你给他们他踹两脚。 踹两脚怎么车不动了？踹两脚。 他不是有钱吗？ 带你去阿联酋，带你去迪拜，带你去意大利、法国，去不去？ 啊、去去去去，你让我干嘛我干嘛行。 需要面试一下你，很简单的小问题。 我不怕问，随便问。 比如爱什么呀？ 他们这个问题太直接了，爱吃。 这没关系，您跟着他们老夫妇，世界美食，哎，您随便招呼。 对，这对夫妇啊，就好个吃。 嘿，那跟我爱好一样。 也会随便再问问你说爱过吗？ 这不像是随便问的， 就是你有没有爱心呢？ 那爱心我肯定有。 哦，那你平时碍事儿吗？就问你有没有眼力劲儿。 啊，那没问题。 你这个爱谁谁？ 不论谁，排排谁？ 不是， 我豁出去。 爱谁就说你爱过谁呀、啊？还有谁呀、啊？还有谁呀、 啊？得仨人呐、啊，那得按顺序填。我爸我妈还得有一个。 好，听到你爸你妈，老夫妇高兴了。 干嘛还把我过继过去啊？ 他们年纪也不小了，一想你对你爸你妈那份心，这化到我们这儿来， 这有化过去的吗？ 哎呦， 这我这还是真认干亲戚了。 就是你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腰疼腿疼膀子疼啊？ 那目前还没有。 好， 这么说的话，会烫衣服吗？ 小花，你这问题天上一脚啊，地上一脚。 你英国绅士嘛，他就是西装要笔挺， 我可以学 衬衫要洁净。 这事儿应该不难，这又稍微一运这 么。还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面经常要招待和留宿客人，所以可能需要。 我们都周游世界了，人家人留宿我们，我们哪还留宿人家？ 人家步行在哪儿有个别墅啊？ 哦，到那儿就留宿。 对，可能需要你给就是客人们也烫烫衣服呀，吃吃饭呀。 客人们都不洗衣裳啊？ 王大雷给喂饭的。 他倒是没 小朋友吗？有一些是 啊，那可以，小朋友可以。 如果你这些都还比较不错的话， 就可以进入第二次面试了。 还面呢？ 你同意他们的理念吗？永远在路上的保姆。 不是晚上能让我进屋吗？ 想周游世界又没钱，英国的一个信息网站上出现了一条招聘广告，内容就是一对富有的夫妇征招一名永远在路上的保姆，其实也就是照顾一下生活起居，展示过硬的熨烫衣物烹饪技巧，家中呢经常招待留宿客人，多少能会两下子，然后呢就跟随主人一路西行。 为什么不往东走啊？ 音乐响起来。 这是什么变的？ 这是老夫妇的情景，咱们再听听保姆的情景。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怎么了？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还记得那张音乐会